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实都冇问题啊，只系我哋人类退去呢个历史嘅角色，即系完成咗历史任务，咪俾啲机械人玩咯。 嗱，咁呢个嚟讲咧，其实亦都系哈拉克，我好记得哈拉克佢嘅自己一啲科学散文入面咧，佢真系有讲佢嗰啲说话嘅。佢话如果人类咧，系只不过系一个过渡形态嘅生物，一个族类，而佢系为咗另一个更高层次嘅。一個生命嘅形態，作為一個過渡 啊，幾偉大 啊，服務嘅。咁佢話咧，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崇高嘅使命啊，我哋完成嘅。佢形容我好記得啊，嗰陣時我又係大概中三、中四左右啊。佢嗰個説話就話 ：That would have been a noble purpose to have served， 即係話我哋都已經嚇、有一個咁高貴嘅使命完成咗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佢呢句說話我諗都係六十年代寫㗎啦，因為嗰時佢個五六十年代佢係創作嘅高峰啦，即係哈拉克。咁而家都隔咗五六十年啦。咁但係講真呢、這個即係佢作為一個作家咁佢寫下散文咁樣，佢即係寫到好瀟灑。當時我係好 buy 嘅，即係講真嗰時我十零歲啦，我十零歲睇嘅時期呢，我就嘩真係正啊，豪氣乾雲，即係竟然佢咁瀟灑。但係喂，而家我又即係倒返轉頭喎，而家我老咗啦，我又覺得冇人始終就係話，即係你人類始終即係我係人類嘅一份子啦。咁我係覺得人類雖然有好多劣根性，但係其實我哋所珍視嘅嘢亦都係我哋自己創造㗎嘛，即係我哋所有嘅呢、這個愛呀、啊、慈悲呀、啊、我哋嘅智慧呀、啊、我哋嘅知識呀、啊、樣樣嘢，藝術創作呀、啊、科學探求咁樣。咁你話即係真係完全俾咗呢個機器取代呢，即係我就梗係覺得係唔係一件好事啦。當然最好就係話並存呢，係咪並存。咁即係話可能將來就有兩類嘅高等智慧生物喺呢個地球或者甚至喺地球以外啦，總之下、啊、開枝散葉。第一種就係我哋呢種、啊、透過天然嘅演化嘅碳基生物、血肉之軀。另外一種呢，其實就係人類製造出嚟嘅啊，就係呢啲咁嘅電腦晶片啊，就係、個直基生物，但係佢又一路演化。咁但係所謂 AI 咧，當然我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唔少次，就係、是、所謂強 AI 弱 AI 嘛。 我睇reasoning 同埋 problem solving 嗰個問題。 唔止，其實 reasoning 同 problem solving 都係弱 AI 啫。 都係弱 AI。 其實強 AI 嘅定義好簡單，但你亦都係好深好深嘅，深到冇肉冇嘢可以再深噶啦。呢、這個世界上就係佢知道自己存在。 啊！ 呢、這個就叫強 AI， 就叫強 AI 啦。咁但係咧，講真呢樣嘢咧係可以去到好自樂性嘅，就係話我點知佢知道自己存在？嗱 ，Thomas， 我都可以咁講。喂 ，Thomas， 我點知你唔係機械人啊？係嘛？可能你係一個非常之精密嘅機械人。你所有嘅一舉一動，你而家嘅唔啊、額頭啊、身體語言啊，樣樣嘢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勁嘅電腦程式嘅顯現嚟嘅啫。你係對我所講嘅嘢啊，樣樣嘢嚟作出各種反應，令到我覺得你係一個人，其實你係一個機器。好啦，咁但係個問題我就話，咁最重要一樣嘢，我就唔淨只知道你係咪一個機器喎，就係、是、哈嗱，我就知道我自己存在啊，嗱、都係我講咗喎，你其實你唔知嘅喎，係咪先？咁但係我從我個本位出發，我就話，其實阿 Thomas 知唔知佢自己存在嘅咧？ 咁電腦本身會有發展自己嘅， 冇錯啦， 學家 冇錯啦。嗱，但我個問題就咁樣樣啊，就係、是、話，其實對於我嚟講，從一個最根本嘅邏輯哲學角度嚟講咧，其實我呢個問題係冇答案嘅，即係話啊 ，Thomas 知唔知佢自己存在咧？其實係冇答案嘅， 即係證明唔到咯， 證明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係證明唔到啊嘛，咁所以強 AI 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嘅，因為強 AI 咧定義上係永遠不能夠達至嘅，因為你永遠證明唔到嗰副電腦知道自己存在啊嘛。好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唔去到咁哲學嘅層面，咁我哋咧我就會咁講。其實若 AI 咧取代人類咧，就真係好可悲啦。即係話佢係一種假嘅自我意識，係冇自我意識嘅應該話。但係佢唔知點解佢個電腦程式點樣整到個聰明度，但係佢起嚟反叛啊、加害人類啊、殺曬人類啊，咁取代人類，咁我就會覺得係好可悲。 即係你講人類係高貴個 機器， 係咯。 但係個問題，如果係強 AI 咧？ 咁我就同意黑拉克嘅講法啦。咁、有乜所謂啫？即係如果佢係強 AI， 而佢個自我意識甚至個境界仲高過我哋嘅、甚至好似去到佛祖嘅地步嘅嚇，叫做機械人佛祖咁樣嚇 ，robot Buddha 嘅咁樣樣。咁、我梗係冇所謂啦，我可以超灑噶。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點能夠知道佢就真係強 AI 咧？因為強 AI 定義上你係證明唔到嘅噃。好啦，嗱咁啊講翻科幻啦，科幻咧，如果你又真係咧。啊，唔好住，唔好一阵间讲下讲下唔够时间讲啦，我都讲咗两个人先。嗱、這個，呢个霍金咧，其实佢就今年都会73、74岁噶啦。咁啊，佢就系今年一月啫，就讲咗呢句说话，就系话我哋咧真系唔应该咧系随便发展呢个 AI。佢话可能对人类咧其实系一个大大嘅不妙嘅嘢嚟嘅。咁啊，好快就有人附和佢。嗱，呢两个都系非常之有地位嘅人。 标记 咯。系啦，其中一个就系 Bill Gates， 但系早个 Bill Gates 几日嘅咧，就有一个咧，其实我都唔好熟噶，但系而家系好多人都知啦，叫 Elon Musk， 啊，好个名都几得意嘅 ，E L O N， 然后就 M U S K， 佢就系而家好出名嘅电动车嘅嗰个总裁啊，叫 Tesla， 而家系个叫 Tesla 嘅电动车， 香港都有人出啦， 系啦 ，Tesla 啊嘛，佢就系发明呢个 Tesla 呢个电动车，佢有好犀利噶，佢呢个真系又系即係天才嚟嘅，因為即係企業家啦嚇。咁、佢又有一個公司叫做 SpaceX， 佢就發展呢個民用嘅太空探險，即係太空航行嘅。咁佢亦都 Tesla 電動車啦，佢亦都一個咧發展一個叫 Solar City。 PayPal 創辦人啊， 冇錯啦，佢係 one of the co-founders，就係 PayPal 啦，即係網上付款嗰個即係制度啊，就是、PayPal。咁佢賺咗錢啦，可能佢第一桶金就係由 PayPal 嗰個嚟啦。咁於是一路發展去咧，咁另外一個就 Solar City， 就係希望話真係成個城市咧都係用太陽能嘅咁樣樣嚇。咁而家佢仲諗緊構思嘅一個咧係非常之先進嘅所謂集體運輸系統，就叫做 Hyperloop 啊咁樣。哇！即係佢啲思想好活躍嘅。好啦，咁但係呢個 Elon Musk 咧。佢今年只係43岁嘅，真係叻仔啊！佢竟然聽完呢、這個霍金之後咧，可能佢一早都諗呢個問題啦，但係霍金引發起佢啦。佢喺今年就呢、這個嚇，佢、就定立咗一個獎金添。佢嘅獎金咧就係、1000万美金。就係話係希望能夠咧係令到而家係發展緊人工智能嘅人咧係承諾係即係我支持你發展。就用1000万美金嚟俾你，但系你系要将呢个 AI 发展咧，系完全系为人类嘅福祉服务嘅。佢英文就叫 beneficial 吓、to humanity 吓、keep it beneficial to humanity。因为佢觉得咧，其实 AI 发展咧系真系可以即系、出乱子嘅、出岔子嘅，系、可能会即系、turning evil 吓、佢甚至话咧，佢有讲过就话 AI 咧可能啊。即係 the greatest existential threat to humanity， 係對人類一種嘅生存性嘅一個好大嘅威脅。咁、我頭先咧其實都搞錯少少啊，我要補充下，原來睇翻咧應該係標基發表先，你講得冇錯。標基咧其實就係喺 Stephen Hawking 發表之後冇幾耐，佢就附和Hawking。咁佢甚至講嗰句説話咧，佢係有趣嘅。佢話 I do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are not concerned。佢話。啲人點解唔識驚嘅咁？標機喎、你諗下，係標機講喎，唔係第二個人喎嚇。啱、你即係電腦嘅發展係幾緊要㗎啦，係嘛？咁、但係佢都驚啊，標機都驚。佢甚至話：我真係唔明點解啲人唔識驚。 無知咯，因為 嚇嗱、你講㗎咋？因為你頭先你都唔驚啊，唔係我講啊，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哋話。其實我講俾你好快脆啦，因為原來都係剩翻五分鐘啦嚇。咁、我就講一講咧，喺科幻入面咧，其實真係講電腦係起嚟加害人類咧。早期啲我唔講，太早期唔講啦嚇。我一跳到去1968年嘅著名嘅克拉克嚇、即係做呢個原著就係、史丹尼寇比力克呢個導演執導嘅就是、2001太空漫遊呢套電影啦。因為入面嗰個電腦咧就叫做 HAL。佢入面咧就殺曬個太空船入面嘅人，就死剩一個。咁、所以最後咧就係、嗰個叫做包曼嘅人咧，包曼咧就係、同呢個電腦對決嗰幕咧，就可以話係電影史上嘅經典嚟嘅。咁啊點解佢要殺曬啲人咧？就其實喺嗰集入面咧，即係嗰套入電影就冇點解嘅。但係後嚟佢隔咗10几20年拍個續集咧，個續集度有解嘅。咁、你自己揾啦，嗰度就係2010就係續集。咁樣咧，但係就但係另外最出名嘅咧，唔使講噶啦，就有兩套電影不可不提嘅。一套咧就係、《未來戰士》同埋佢後面嘅續集，佢已拍咗第二、第三、第四都有噶啦嚇。但係第四就唔係阿諾舒華辛尼加， 一二三咧都有阿洛舒華辛迪加嘅，但係第三集係非常垃圾。第二集咧就個僆仔，就 Terminator 2。嗱，第一集咧就講阿洛舒華辛迪加咧係一個奸嘅機械人，就喺未來翻到去咧就要殺嗰個女仔。啊，就係咧因為嗰個女仔將來就會生個仔，嗰個仔就將來就會係率領人類。 Terminator 2我最熟嘅嗰個男仔叫 John Connor 咧。係啦，話 John Connor 好似嚇咁樣咧，佢就後嚟長大咧就會成為率領人類對抗機械人嘅冠軍首領、地下軍首領嘅。咁佢咧就話要哇犀利啦，就先下手為強啊，先發制人咧，就喺佢未出世之前就殺咗佢阿媽，即係利用時間旅行啊。咁所以呢個 Terminator 係1984年嘅。哇，精彩到不得了！但係佢個續集咧，其實係隔咗好多年啦，佢係隔咗七年先拍續集，1991年就 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 咁咧就 Judgment Day 啦。咁嗰陣時就巴閉啦，因為嗰陣時阿諾舒華辛迪加已經成咗名啦嘛，所以佢唔能夠再做奸角，所以佢都係扮機械人，但係竟然咧佢係變咗係一個中嘅機械人。佢就講原來俾阿 John Connery 咧就 reprogram 咗佢嘅，即係嗰啲荷里活啲編劇咧都唔到你唔服。咁但係兩套都好好睇嘅，第三套千祈唔好睇啦。反而第四套我覺得可以，但係就唔係阿諾舒華辛迪加。咁但呢套呢就係描述未来世界啦，即係话係电脑啊机械人就起嚟、就已经係统治呢个世界。咁就当然佢描述嗰种嘅景象好可怕㗎啦，你又是喺 Judgment Day 嗰度电影开场嘅时期啦、就係咁样啦。咁、但第二套呢就一定要讲㗎，当然係1999年嘅、踏入21世纪之前啊紧紧嘅嗰度就係22世纪杀人网络，就係 Matrix 啦、Matrix 就係讲咁再人同电脑对决。咁样呢就係、其实两套都系㗎，兩度都話人呢就係、發現個電腦醒啦，好驚就想掹掣、你知最叻就掹咗個電源啦，咁、即係半講笑㗎嘛。咁但係呢個電腦梗係醒過你啦，佢個反應梗係快過你啦、你走得埋去掹掣嘅時候，或者你撳個掣嘅時期呢，佢已經先發制人啦，咁、於是人類就輸咗啦、所以兩度都輸咗㗎。 Terminator 嗰個好有趣㗎， Terminator 嗰個呢佢話電腦呢就唔係話喺處喺某一度嘅地方， Skynet、 又唔喺地底，又唔係咩嘢，就喺天度嘅、就叫 Skynet 啊嘛，嚇。咁但係咧 ，Matrix 佢又冇講嘅嚇。但係總之咧就係話，即係人同電腦就大打出手，最後人類輸曬。咁所以咧就出咗 Matrix 呢樣嘢啦，嚇。咁其實 Matrix 大家好熟，我唔詳細講啦，咁樣嚇。咁但係另外咧有一套戲咧都想講講嘅，好新嘅，舊年嘅、叫做《超越潛能》，有冇聽過？Johnny Depp 嘅應該係就叫 Transcendence。Transcendence 咧，其實佢講一樣嘢咧，就已經係接近咧，好多人過去幾十年都有提嘅。咁我唔知佢真係有幾 serious 啦，即係有少好似阿 Thomas 咁講啦，好瀟灑嘅，好灑脱嘅。佢唔係話講機器完全取代人類，佢係話將來必定會有一日咧，其實人同機器咧係混為一體。是無分彼此，甚至即係話呢其實人嘅意識呢 upload 上網 upload 曬上網啦，咁、所以呢個世界就唔需要有人啦。咁、當然呢樣嘢呢香港有個作家其實都係講呢樣嘢㗎，就係、譚劍係、香港極少數寫科幻小說嘅一個作家嚟㗎。咁譚劍呢佢又發表過呢，即係過去呢五六年呢又係三卷本嘅一個作品咁入面好有本地特色嘅所以呢有講匯豐銀行嘅，不過佢叫做獅子銀行，好有趣，好多嘢㗎，有講一個咁面家咁樣啊，咁樣雲吞面家，咁但我都極力推薦大家睇同阿譚劍買告白先，叫人形軟件，人形軟件一二三卷咁就大家可以睇，都係講呢個互聯網，即係話學你話齋人類 upload 上網，咁即係人類已經消失咗啦，人同電腦呢就無分牽涉啦，咁佢有一個名稱㗎喎，就叫做 singularity， 即係呢個境界叫做 singularity 奇點，其實就等於黑洞入面嗰個呢又係叫 singularity， 但係兩個個含義係完全唔同嘅嗰、個就係萬有引力嗰、無限大咁啦、但係呢個就話人同電腦呢已經係混為一體啦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就真係我哋嘅即係歸宿呢，未來係咪咁呢就唔知、但係呢原來時間關係係又要下個禮拜下一集再同大家即係講其他嘅題目啦。 OK， 再見， 拜拜。